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西直门外大街东段西向东方向，莲花池东路东向西方向，万泉河路到圆明园西路一线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思路远，长城长，长城脚下是故乡。丝绸之路和万里长城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文化奇迹。古代丝绸之路的出现与长城有着怎样的密切关系？为什么说丝绸之路与长城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民族融合与成长？他们如何为中外物质与文化的交流关系奠定了安全守护的基础？2000多年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13年艰难逆旅，究竟如何成为凿空之旅，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讲述长城与丝绸之路。 北京时间19点07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和您说的话题是长城与丝绸之路。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米夏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主任。 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找的这段音乐挺有西域的感觉啊，来自这个一部纪录片的主题曲，叫《河西走廊》。那么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给大家出的第一道互动问题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回长安的时候，他多大岁数了？我们知道他经两度出使西域，第一次出去回来一共经历了13年，那么那一年他多大岁数了？有三个选项：27岁、40岁、48岁。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参与我们的互动。咱们首先请董会长给大家讲讲啊，我们经常说长城文化带啊，现在也经常提一带一路、丝绸之路。那么古丝绸之路和我们的长城其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是的，它这个实际上在西部啊，包括河西走廊和这个再往西哈，在今天的新疆境内，就是它就是穿过河西走廊之后，然后呢在疏勒河流域，然后到孔雀河流域，到塔里木河流域，就是整个这一条线上， 往西走的这条路上啊，实际上呢它一直有长城，就是长，但是到新疆的时候呢，长城就不是修建这样连续的墙体了，它就是一个就 烽燧 和亭障。但是实际上它那头的烽燧不像我们在这个内地的，就是说就是烽火台，仅仅是烽火台传递烽火信息的啊，它不是，它那个烽燧实际上就是相当于驻兵的一个小城。对，我们到新疆去考察，就是每个峰下头都有个小城，就是人们是可以住的哈，住人，然后呢就过日子，然后戍守着，还有猪圈呐，还有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城。那么这个小城呢，它实际上呢，它不仅仅是，但肯定有这个通过烽火传递信息的功能啊，但它更主要的功能还是一种管理。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对这样的，包括当地的民众，包括路上的一些，这条路上的一些商旅的管理和一些补养的供给，它在起这样的一个作用。 作用。 那么实际上这，如果这条路就我们讲的现在讲的这个丝绸之路，它实际上即便是东西方通了这条路，如果这条路非常的混乱，非常的这个不安全，那实际上呢，它就是形成不了这样的一个商旅。实际上是在这个就河西走廊，包括武威也好，就是凉州、甘州、肃州、这个沙州，就这几大，就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就这几大城市，在当时都是相当于商贸都会级的城市，非常的繁荣，非常的繁华。实际上，它就是从丝绸之路那边过来，从中原过去的物资在这儿汇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除了一些商旅可能有的要到长安，但不是所有的都到长安，其实在这儿就可以进行大批量的贸易交换了嘛。那么在汉代打通丝绸之路的时候，包括汉唐时期，这条路的畅通，长城起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 司马迁在《史记》中啊说，张骞出使西域是凿空之旅，这个空其实通孔，就是凿开了一个通道，一个隧道一样联系起来。但张骞最初出使西域，汉武帝想的可并不是我们进行商贸，而是为了战争。我们来听听为什么汉武帝要找一个人啊，说我要出使西域，那中间要经过匈奴，然后这非常的艰险，那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我们来听一听。 就在汉武帝刘彻登基不久，一名匈奴军官被汉帝国边境部队俘获。通过对这名军官的审讯，刘彻得到这样一条情报：当时河西走廊形势混乱，被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所控制，其中比较大的是肉支和乌孙部落。肉支部落赶走了乌孙人，而匈奴单于进入河西走廊后，又杀死了肉支的领袖，甚至把他的头颅做成酒器。新的肉支王渴望报匈奴的杀父之仇，但却力不从心，于是肉支人只好向西迁徙。刘彻觉得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假如能联合西域的肉支，形成东西方向的联合夹击，必定可以打败匈奴。遗憾的是，在年轻的汉武帝麾下，几乎所有谋臣武士对遥远的西方世界一无所知。但他们知道，向西渡过黄河之后，有一条河西走廊可以通往西域。一个解除来自北方匈奴威胁的战略构想被提上汉帝国的日程表。汉武帝决定公开招募愿意冒险出使的人，穿过河西走廊，前往西域去寻找肉支部落，说服他们和汉帝国东西夹击，赶走匈奴。 这是汉武帝最初的一个想法，联合匈奴西边的大肉支，这两个字就是月氏啊，一月二月的月，氏是姓氏的氏。那个时候那里面有那个地方有很多城邦和小国，比较大的是这个大肉支，要联合它夹击匈奴。 这个肉支啊，它是匈奴的一个死敌，就是匈奴还没有变得非常强大的时候，它在东边呢有一个敌人叫东胡，我们知道后来被冒顿单于给打败了。 在西方呢有一个敌人，就是这个肉汁。肉汁其实也是很强大的，这个据说他有空闲勇士10多万，可想而知，是吧？这个是很强大的，这个一东一西压缩的匈奴的生存空间。后来匈奴强大了，把这两个敌人都给打败了。打败了之后啊，这个肉汁就向西迁徙，一直就迁徙到这个阿富汗东北一带。到了那个地方呢，这个找到了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就安顿下来。但是呢，汉武帝呢，他知道的情报啊，就是还是以为这个肉汁呢还是在西域，还是在新疆一带。所以他就要派人去联络肉汁，去攻击匈奴，加攻匈奴。 对，这个太远了啊！咱们现在看张骞出使西域，等于说他从长安西安出发嘛，一直走到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地方啊，特别特别远，然后没有官吏愿意去。这时候一个人站出来了，他叫张骞。咱们有必要多说说张骞。 其实那个时候啊，不知道要走这么远， 嗯， 没想到要走这么远。那个时候在汉王朝里头，也不知道还有那么远的地方，还有人，还有国，还有政权，也不知道。其实就是这个葱岭嘛，就是天山，再往那边翻过天山，就大家就完全都不知道了。那么只知道西域这一片的一些简单的情况，但详细的情况也都不知道了。其实还是认为在这个，刚才王老师说的，还是认为这个大肉汁就在新疆，这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新疆这一片，在活动的嘛，就不会太远。没想到一下子就跑了那么远，所以说张骞其实在出去的时候也没有想到 这一走就是13年、 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啊。但是他不是走了13年吗？他走着走着，你想想要穿过匈奴去联合人家大肉汁，那匈奴当然不干了。这而且你要沿着水草丰美的地方，有水源的走吧，漫漫戈壁还有沙漠，那你沿着水源路到遇到匈奴那是必然的，所以没有悬念，匈奴就把他抓住了啊。抓住了之后呢，也没杀他啊，就对他就说你提供一下大汉的情报吧。当然这个张骞也不同意啊，他们就进行这个感情上的攻势，那就给你找一个匈奴媳妇儿啊。后来真的对张骞就在那儿娶了一个匈奴的女人，然后生了孩子啊。 他这个汉朝和匈奴人的交流啊，其实是非常充分的。我们一般的理解啊，这两个是很敌对的呀，那么肯定是非黑即白，是吧？你一个匈奴人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肯定杀掉你。然后呢，这边的人到了匈奴去，是吧？他也活不下来。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汉朝就中原人呢，到了匈奴那边生活的人很多。匈奴那边呢，在这个汉朝，不只是到了汉朝这边做个平民，有的是在军队里边供职，有的是在朝廷里边供职，甚至有一个挺著名的匈奴人，叫他的名字叫金密迪。这个人呢，他是这个霍去病打败了匈奴河西一带的这个修图王、浑邪王之后，有一个修图王的王子。这个王子呢，他的名字叫金密迪。他到了汉朝，最后呢做到什么了？做到了汉武帝临死的时候的托孤大臣 啊！ 你想他得多重要？所以说汉朝人和匈奴人之间的交流啊，其实是非常多的。那么，很多这个汉朝人呢，或者是被俘，或者其他原因流落到了匈奴呢。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匈奴单于非常看重他们，都给他们娶了个妻子，像那个李陵啊。还包括这个是吧，这个张骞都是这样的。 其实和汉族当时和匈奴的这种交融还体现在，因为到那头语言也不通嘛，张骞不是一个人去的，第一次出使西域是公元前139年，他是带着100多人，138人大概是这样一个数目出发了啊。他旁边还有一个翻译啊，当然这个人也是非常重量级的一个狙击手级别的这样一个保镖，这就是匈奴人，叫唐义甫。这个甫呢，其实是父亲的父，在古语中他通杜甫的那个甫，当然也有叫他甘甫、甘父的啊。这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匈奴人。等张骞从西域回来的时候，13年衣衫褴褛回来的时候，只有这一个人，当初和他出发的人活着，剩下全都死了。 不一定是死了，就可能就散了嘛，就或者是 清散了， 对对对，或者是这个就也过日子去了哈，就变成了一个，就只是还执着的要去完成这样一个使命的，就剩他们俩了。 其实这里头有很有意思的细节啊。那张骞其实被抓了之后，也娶妻生子之后，这个匈奴对他的这个防御，对他的警备就降低了，觉得你看老婆孩子都在这儿，你还跑什么跑啊？他可以白天出去打猎，虽然是软禁的状态啊，但是相对其实比较自由。但是张骞同志是一个非常非常执着的人啊，然后就有一次机会。就是觉得这个对他的监控少了，他就这个期间他收集各种材料，比如说人家这个铸剑的时候放的一种矿石，或者说有各种什么种子地图，他都找着了。然后呢，他就在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上吧，他就有机会跑，可是他并没有跑回长安啊、哦，他没有回来。他我觉得他当时可能想，这回去怎么跟汉武帝交差，说我现在 他那个交差不交差还不是他的追求、 嗯、 其实他是自己要求去的嘛， 对， 其实要把这件事做出结果来，实际上还是他的一个想法，所以说他一定要去再去，包括他那个节他一直保持的嘛，虽然都秃了都已经没毛了，但是他还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所以再去的时候还是要去完成他的使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 对，所以他跑他没往东跑，就没往长安跑，他又往西跑，我还要去找大寿之就带着刚才董老师说那个节啊，那是个符节，就有点像比如说唐僧去取经给他的那个杖一样，就是那是一个标志， 它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也代表着他的责任。 对，符节他就带着这个又往大寿之跑了，结果到了大寿之之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让老师给讲讲、 这个他实际上啊，就是匈奴抓到他之后啊，让他放羊， 嗯， 然后呢他因为羊嘛放的也是是吧，这个这边吃草吃完了之后再到那边，后来呢这个就游牧到了西边，到了西边之后呢就离这个大渊比较近了，这个大渊国呢，这个现在的字呢就是大碗的那个碗字、 嗯、 是吧， 委婉的碗的右边、 哎、现在那个古代呢读成渊，大渊呢这个国家呢就既离这个匈奴比较近，同时呢他们也了解这个肉汁的情况，这个张骞到了大渊之后啊，就找到了这个大渊的国王，国王说这个就问呢是吧、 嗯、 你这个衣衫褴褛的，你是从哪儿来的，什么身份呢？后来他就说啊，我们是这个汉朝的使节，是要去这个找大寿之的，流落到了匈奴。这个大渊国的国王啊，原来就知道汉朝是很富庶很强大的一个国家，他们也愿意呢这个和汉朝去交流，他们也知道汉朝这个非常富有，原来就有这个愿望。那张骞他们一拍即合呀，那好啊是吧，等我回去的之后我就帮你们建立这种交流，现在我有一个任务呢，你希望你呢能够帮助我把我送到肉汁。 嗯， 结果大渊国的国王说行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我们附近呢就挨着康居，康居这个国度呢它的族群呢和这个肉汁他们是同一个族群，我先把你送到康居，然后再到这个大渊。 嗯， 结果呢就这么一路上就很顺利的被送到了 大肉汁， 大肉汁、 哦、 很顺利的见到了肉汁王。 那肉汁王答没答应张骞说咱一块儿打匈奴吧？ 张骞是挺兴奋的，这个觉得见到了肉汁王，而肉汁呢和匈奴呢又是血海的深仇，这个时候的肉汁王啊和这个被匈奴杀掉的，在原来是吧在河西那一带被杀掉的那个肉汁王是祖孙关系。 哦， 张骞就想这样的一个仇恨是吧肯定是一拍即合，结果呢情况却恰恰相反。 他孙子怎么说的？ 他说呀，现在的这个肉汁王他说我们呢现在找到了这么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现在呢百姓丰衣足食，已经不愿意回去了，现在百姓都不愿意回去了呢，我们也很想在这里是吧就很安逸的生存下来了。 对、 哎、 就是委婉的拒绝了，就是我不想和你合 击了。他当时那个地带的这个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啊自然环境啊就比他原来在西域的时候还要好。 对， 还要好，你打回来干什么呢？打回来到一个更荒凉的地方肯定没动力嘛、 嗯、 另外一个这个已经很安稳了很安定了也没有打仗的愿望了、 嗯、 那个仇恨早就过去的非常遥远了，他可能这当时那些事儿他连经都没经历过是吧？ 对、啊、 就没有任何的经，因为是老上单于的时候才 把这个肉汁打跑的。其实打跑为什么叫大肉汁呢？就是说原来在这个附近还留了个小肉汁，就一部分人没有跟着西迁，然后呢就向旁其他的地方， 后来就流落到青海一部分。 哎，在这个青藏高原这一片上呢，就寻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地方，就留下来了。实际上是我们讲河西走廊啊，为什么叫河西走廊？就是它从乌少岭下来，然后一直到出了阳关、玉门关的这样的一条狭长的这样2000多公里的狭长的这样的一条大的通道。然后呢，南边是祁连山，然后。北面呢有一系列的山，但山都不是很大，但是呢就是大漠了，就是荒漠和戈壁了。所以说它这个特别狭长的这样的一条通道，就是再往南过了祁连山就是青藏高原，往北过了这些小山和大漠呢就是蒙古高原。实际上是在两大高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 狭长的 通道。那么这个通道里头呢，有一系列的绿洲，绿洲非常的富庶，就是山上的那个冰山的雪水融化了之后下来的，就使得这些绿洲啊就非常的富庶。这个金五为银张掖，就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在当时都是特别富庶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在中国的版图，我们发现甘肃的这个地图，如果你单拿出来，它像一把如意啊，如意那个柄就类似于河西走廊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我们说张骞出使西域，路途漫漫，还被匈奴扣下了10来年，然后继续西行，来到了大肉汁。结果大肉汁的国王说，哎呀，我们不想打了，我们就想过安稳日子。虽然张骞这算无功而返，但是他这次去历史意义太重大了，他带回了很多重要的信息。那你总得再回来吧，他回来他还得路过这个匈奴，虽然他说我这个你不能那个从原路返回啊，我们那个绕着走，走到羌这儿啊。 哎，绕着走呢，他因为匈奴在北边嘛，他就想这回我绕南路，哎，我贴着这个， 我溜边走， 对，我溜边走，这样可以了吧？ 啊， 结果呀，他走到了羌人的领地。这个时候羌人呢，他并不是很强大，他没有一个很统一的一个政权，一个军队。不过呀，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这个时候的羌人呢，大部分呢都受匈奴所节制。 就原来他是独立的，现在也被匈奴管了，所以张骞非常非常不幸，第二次又被匈奴给抓住了啊。后来张骞的命运如何呢？他究竟是多少岁见到他的汉武帝了呢？啊，两个人什么时候抱头痛哭的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和您继续聊，答案也将在下半时段揭晓。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回长安时，那一年他多少岁？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一会儿见。就不想停顿， 小姐姐，小姐姐，现在选什么基金好啊？ 指数打折就选天弘指数基金。 指数打折， 市场处于底部区域，现在同样的钱可以买入更多份基金，低位投资，为牛市提前布局。 买基金就选天弘指数基金。 基金投资需谨慎。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亲爱的，我要去南太平洋看世界第一的阳光，遇见幸福的地方。 难不倒我，中兴旅遨游2019年春节斐济包机起航了，领略全球浮潜圣地，蜜月度假行程，带着宝贝尽情玩耍。提前多人报名，立减高至1500元。1月31日出发，还赠新年晚宴， 免签海岛，说走就走了。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兴旅遨游网www.遨游.com。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

四十岁回来了，当然他又去了。我们一会儿要讲他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中间还经历了很多这个波折和坎坷。节目的下半时段还有一道互动题目：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价值不可估量。那么从西域有很多东西传回来了，下列哪种食物不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就是不从西边传回来的 ？A. 核桃 ，B. 葡萄 ，C. 花椒 ，D. 辣椒。您认为哪一种食物或者调料啊不是从西域传回来的？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在2005年有一部电视剧啊，收视率非常的高，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它的名字叫《汉武大帝》。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它的主题曲，叫《等待》，韩磊唱的。那么在这个电视剧里就有张骞40多岁衣衫褴褛回来见到了汉武帝啊。很多网友看了这一段都泪目。我把它剪辑下来的时候，虽然我就看电视剧，这电视剧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仍然非常感动。他有很多画面的闪回，他拿着那个自己的符节，衣服裤子全破了，就像一个乞讨的人一样走上大殿，看见汉武帝。汉武帝送张骞走的那一年19岁，这时候他也30多了，他早以为张骞死在外头了，可是张骞回来了啊！两个人相见的场景，我们来听一段。 汉使张骞向陛下复命，臣回来晚了，陛下， 结缘3年，4年5年，元光1年2年3年，运输3年，整整13年。 陛下， 张骞，你跑到哪儿去了？啊，怎么一点音讯都不给朕？朕整整想了你13年。 陛下，臣虽远在天边，但心思无一日不在陛下身边。 这是你的儿子。 元朔3年，张骞终于自西域回到长安。虽然未能完成预期使命，但作为汉朝使臣，西行数万里，带回了许多国人过去根本无从知道的地理知识。无论对于汉武帝，还是对于有心了解世界的中国人，张骞此行都具有凿空拓荒的意义。从此之后，不断有人西出阳关，又东归中土，跨越重重关山大漠，终于踏出了一条挥兵史册2000年的丝绸之路。 英雄，你是我大汉朝的英雄。 这是让很多网友泪目的一个桥段啊！张骞回来了，40岁，经过了13年艰难的跋涉，回到了长安。 其实张骞的第一次回来呀，就是汉武帝，你想他回来之后6、7年才有的河西之战嘛，才派霍去病去打河西哈。其实上是对河西的这种了解，是后来能顺利打下河西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完全掌握了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从还别说是从西域更远的地方，就是从河西走廊，你看到晚唐的时候啊，那时候这个整个河西走廊都已经这个被吐蕃所占据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唐朝的一个就是在唐朝原来做官做都督的，他父亲他儿这个儿子在这儿就起来想恢复跟唐的联系，已经起兵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想跟唐联系，就从河西走廊这样想跟唐的联系，派了十队人马，很多都是以那个僧人的身份出来的，就是交流嘛。这个时候。十队人马最后只有一队到了长安，就可见那个时候的这个非常非常不方便啊。那在你想他张骞能这么回来，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他就是个奇迹。 对， 唐距离现在也1000年了，那汉距离咱们2000多年了。 那个时候，而且那个时候呢，这个不管怎么说，就是吐蕃时期控制的这个河西走廊时期，那个地方已经有大量的汉人聚集了，因为汉朝的时候很多的移民出去了嘛，这个包括南北朝的时候，很多的这个 内地的一些人在这过不下去了，那些就已经南北朝了，被游牧民族所统治了、 嗯、 然后也都往那头跑。你想都已经到那样的一个时期了，然后他想跟长安取得联系还非常困难了、 嗯、 何况在霍去病打下河西走廊之前，在那个地方基本上就没有中原的人在那生活，就是有也会非常非常稀少的，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基础上，那个困难可想而知啊。 嗯，所以张骞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啊。我们之前说到长城人物的时候，我们说过卫青，说过霍去病，说过汉武帝。那么汉武帝等张骞十三年，他其实也觉得他已经可能不在了， 他早忘了这个事 了，对，不在了，他肯定是在外头挂了，是吧？然后呢，他已经其实和匈奴已经打了，就是派卫青，就卫青唯独一，他卫青自己胜利的，派出四路大军的时候，这是张骞已经出使西域还没回来的那十三年中完成的。 漠南战役已经打完了。 对，然后呢，这回来之后，哎呀，我们了解了西域这么多的情况情报，然后又继续往打，继续打，然后取得了一些胜利。在这二十年之后啊，就是张骞回来四十岁。到了公元前的119年，张骞就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中间，张骞其实还有着命运的起伏，参加了很多大战。但是， 是因为张骞他了解情况嘛，了解匈奴的情况，也了解西域的情况。那么在用兵的时候呢，汉武帝就很看重他这一点，就也派他随军，甚至呢这个作为主帅。有一次啊，这个张骞那时候张骞已经被封侯了，作为博望侯。和这个李广，而李广呢，这个爵位没有他高。李广难封嘛，始终没有封侯。 李广是一个历史上运气特别差的， 运气特别差。 这么一个将 领，李广的运气特别差呀。在这一次呢，他的运气也感染了张骞，张骞的运气也不好。这次出征啊，是霍去病呢率军攻打，作为主力去攻打匈奴的西部，而这个李广和这个张骞呢是作为策应去攻打东部，这个。李广和李敢父子呢，这个率领骑兵呢是4000骑兵在前面，遇到了主力，匈奴的主力，结果呢这个大败而归。失败的原因呢，其中有一条就是这个张骞在后边率领10000步兵，本来是作为接应的，结果呢这个他到达战场呢迟了。后来在述职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李广。他的军队呢虽然损失很多，但是他也杀敌很多，功过相抵，就是吧，就不封他了，但也不罚他了。张骞呢他的罪过呢按照当时的汉律啊是应该杀掉的， 嗯， 但是他有侯爵呀，他是博望侯，就削夺了他的侯爵，保了他的性命。哎，这个就是他也作为一个军事将领啊，他也是能文能武的一个人，参与过很多的战事。 嗯，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时候，实际上河西走廊已经这个被霍去病打通了，这已经打开了，对对对，对，所以说他就没有第一次的那么艰难了嘛，因为 想遇到匈奴也不大容易了。 对 对, 对，这条路已经打通了，然后呢，这个凉州、凉州、肃州、甘州，这都已经设立了，这个包括沙州都已经设立了。 嗯、 然后呢，这条线上的这个长城已经开始修建了，所以说它没有那么大的困难了，就在这个区域已经没那么大困难了。 对，安全保障的这个条件提高了很多啊。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啊，这在2000多年前，我记得我们那期做汉武帝的时候，董会长说，有的皇帝可能是一世明君，但是汉武帝是千古一帝，他的这个文治武功啊，对后来整个中国影响巨大。直到今天，我们说我们是汉族，我们写的是汉字，我们着的是汉服啊。当然也说唐装的。那么汉武帝的这个派出张骞让他出使西域，最开始打通了这个丝绸之路的发端，那么它的历史意义何在？ 实际上丝绸之路，我们讲的丝绸之路啊，是这个100多年前才有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哈。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定位呢，就是这个一个德国地理学家，他在中国跑了十几年，然后这跑了没有那么长时间啊，跑了十几个省，跑了几年的时间。然后呢，他写了一本书，就叫《中国》。在这样的一本书里头呢，他就概括这条路啊，就丝绸之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贸易的大通道嘛，那么给概括成叫丝绸之路，就后来被后世所接受了，就大家都就叫丝绸之路了。实际上， 这条路呢，不仅仅是丝绸啊，就是陶瓷啊，等等等等，这些器物都是从这条路上走。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也不是说仅仅是这条路打通了之后，然后呢才有丝绸，才有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东西，中原的一些东西出去。实际上，在这个前几年的时候啊，在埃及就是挖出一个木乃伊来，木乃伊以后这个打开了以后一看呢，就里头就有丝绸，就这个。木乃伊头上就带着的这个丝绸， 嗯， 实际上就丝绸早就出去了，就是它作为一个商贸的这样的一个流通，不管谁在这儿，可能一点点倒，他买来了，然后他再卖回去，一点点倒，就是这条路实际上是早就有这样的一个商旅的，不只是这条路啊，其实在北边的草原，包括在这个云南那边也都有商道可以出去，但是这条路真正打开了的意义呢，就是它变成了一条通道，那个呢还都是一个商品的导站的流通啊，这个是变成了一个大通道了，这样的一个大通道就是包括使团进来和商团进来，它已经不仅仅是物资的流通了，实际上它是政治的、文化的这个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流通，就变成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区域里头哈，就变成了一个东西方交流的这样一个纽带了， 嗯， 是它的意义还在这儿。 对，在南北朝时期，佛教也顺着这个河西走廊啊传了进来。那我们现在如果去甘肃的张掖、武威，依然可以看到那里伫立的长城啊，就是汉代修的长城。我们说长城是就地取材，以险为塞。那个地方的长城，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红柳啊，在长城的这个残垣中可以看到， 因为它。在汉代的时候，那一块的，因为它戈壁滩嘛，戈壁滩那个土是没有粘性的，没有粘性的土呢，它不像这个我们这儿的黄土可以夯起来，夯实了以后就一道墙了。 嗯， 那没有粘性土它怎么建呢？就是用红柳，就是一层红柳铺上之后，然后上头放上一层砾石和沙土，那么就是这个红柳不就得拖住它了吗？然后再上头再放一层红柳，一层层的累积起来，实际上是2000多年了，今天依然非常的高大，非常的震撼，令人。 就是古人运用的复合材料 就地取材嘛， 就地取材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就地取材嘛， 所以在那样的荒漠里，如今这种古城的残垣依然伫立在哪儿啊？你走的时候，你走到那里一看的时候，你会有非常穿越的感觉。 对，他那一带的那个，包括我刚才讲那个烽燧的，他那个管理啊，他有地方的管理职能，实际上是唐僧取经的时候，是这有非常清楚的历史文献记载。唐僧我们今天看那个西游记是皇上给他手谕，然后命令派他去，其实不是的，其实他是打了报告的，就是没批准，不让他去，自己偷着跑的。所以这一路其实是抓他的。那么抓他的时候呢，他得绕着烽燧走，不能让人看见，让人看见了以后不就给抓回来了吗？实际上是在凉州的时候已经被抓住一次了，抓住了一次以后呢，自己跑了以后，然后这个到了甘州的时候，实际上是甘州当时的甘州这个官员呢，实际上是信佛教的哈，那对他挺好。这时候他刚到的时候呢，从凉州抓他的那个命令也到了。实际上是，那就赶快让他你再跑吧。这时候跑就，你想就是这个昼伏夜行啊，就躲着这个烽燧跑。那其中有一次还是被抓着了。那抓着了以后，但也没怎么地他啊，一说了以后，然后还是给他放走了。 嗯， 就说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功能在里面的。 嗯。我们上半时段说到了这个张骞不是这个去了西域啊，这个然后找到了大肉汁，人家不愿意和他联合攻击这个匈奴，他就又回来了。回来的途中他又被抓到了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汉武大帝这电视剧里头，最后汉武帝说这是你儿子，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啊，这个纪录片里交代啊，就是他的妻子毅然决然和他一起回到了长安。那么是三个人，一个是他，还有一个就是狙击手的那个保镖啊，就是那个匈奴人叫 唐义府， 他们三个人一起回来了。那么张骞出使西域的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吃到的这个我们选项里头的啊，核桃、葡萄、石榴、花椒，这都是西域传回来的。那哪个不是呢？我们有四个选项，我们看看大家的答案啊。 我们的选项里有花椒，有葡萄，有石榴，还有一个是辣椒。我看有没有选辣椒的，韩志选了辣椒。我们说不是从西域传回来的是哪个呢？韩志选的是辣椒，然后这个雪山壁虎选的是花椒，尹红喜选的是花椒，flute 选的是最后一个，还有这个海雷选的是最后一个。那正确答案其实就是最后一个啊，辣椒不是。辣椒什么时候传过来的？ 辣椒传进来已经是明代了。 嗯， 不过呢，这个和丝绸之路倒也是有关系。在明代的时候呢，辣椒传到咱们中国呢，有两条线，